旧日的知心好友，何日再会？但愿共追无数往事，心中一股憧憬涌闯，抛开那现实没有。 Hey, go!